上一次啊，我们讲到那个在结下安居这三个月啊，所有的佛弟子都回到他们的精舍，回到他们的他们老师的地方，就他们老师所在啊。因为平常啊，他们都在外面与名游四海啊，托钵传法哦。然后尼寇一直跟我说他不见了，可是为什么？我打的是没有打他呀，他在上面呢、啊。我不懂为什么他不见了耶，他好像上不来，我不懂为什么。那我不管，我怎么打也打，有没有人可以麻烦传个简讯跟他讲说我怎么打他也上不来，我也不懂为什么。好，那个我刚讲到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精舍啊，所以这三个月是结下安居。那么上一次讲到了这个有三组人马，第一组是小圣阿罗汉，但是这些人呢已经变成了大阿罗汉，回小向大、哦、这群人这个概念蛮重要的，所以以后在很多地方你会看到回小向大大阿罗汉，那你就知道这已经不是原来的小圣啊、哦、这是，而且这些大阿罗汉基本上已经变成大菩萨了、哦、那个是比较位阶比较高的菩萨。那第二组人马呢是中圣，中圣是什么？是那个圆觉辟支佛。那么中圣啊，他们发心啊会比小圣稍微再多一些。小圣呢基本上只管自己，我能够离苦得乐，那么脱离六道轮回，我自己搞定就搞定了、有人那个还没有 mute， 可能你去 make sure 你自己有 mute， 因为我有听到杂音，有人在翻书的声音。好，然后呢再来呢是他们啊，那中圣是什么呢？中圣是说他自己当然还是比较focus 在自己的身上，要能够出离，但是他们有秉持佛陀的教诲，就是说在适当的时机啊，他们还是会愿意去度化众生，只是他没有说发菩萨这样子的大心啊，无缘悲心。他们呢是比较是有在这个好像是说啊有缘的众生，那么跟他有缘分的众生，他愿意来度化。第三批人马呢，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大圣啊，就是这个菩萨。如果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用这个梦参的那一本书啊，我看一下是第几页，就从今天从那边开始讲，应该是在那个第48页，十方菩萨自觉心仪，亲奉此言，将求密意。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是讲到这边，所以啊，那个时候是说此言呐、啊。慈言啊，就是慈悲严肃的意思，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啊，一个严肃，一个慈悲啊，也表示啊佛的这个德性跟威仪啊。那么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啊、是他们其实回来都是要找什么东西？找密意啊。这个密字啊，我们有讲啊，就是说不管你在任何佛经里面啊看到密啊，不管是密宗啊、密教啊，或者密意啊。不要把它当成是这个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其实啊这个密啊是真正成佛的那个关键，是那把钥匙，是打开通往佛大殿的那把钥匙。因为所有的人啊都不知道这个答案，也不知道这钥匙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门，所以才说是密。这个密的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要找来这个密。那么找到这个秘密的时候呢，就绝了，大概是你要把它这样去解这个字啊。好了，那这个时候啊，你要去想象这个场景啊，说要把自己的这个要把经文学好，你一定要把你自己带到那个场景。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就在那楞严会里，去看看啊，那个时候啊，如来啊就坐在那里已经安坐好了，那么安坐好呢，也准备好要为所有的人讲法，所以他说啊，其实如来夫坐宴安。为诸会众宣示深奥，法言轻重，德位已有。里面所有的人啊，都是以一颗非常清净的心啊，想要听如来讲法。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欢喜啊，也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有一点呢、啊，我跟大家其实提过啊，我们一般人啊，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啊，我们读《金刚经》啊，读《心经》，读《楞严经》啊，我们还是啊。其实很不幸的，我们还是拿以我们的意识心啊在读经文，我们还是在思考举凡，我们还用我们的脑子 有人没有 mute 哦，还是要 mute 一下，我刚刚有听到杂音。举凡，那我们在用我们的心意识在思考的时候，你用的就是我们的视心，视心其实是虚妄的，是杂，是污染的，是杂染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用我们的视心啊，在听法，在学习佛法的时候，你学到的其实是一个法相。那我们在用视心听法的时候，我们的确听到了一些善知识，但是那个善知识是法相，那个是一个表面。那《金刚经》就是一个《金刚经》，《金刚经》它是一本书，它是一本讲佛法的书。唯有把我们的意识心放下，让我们的真心出来，用我们的真如本性，哪怕是那一点点的真心，你用你一点点的真心去听佛法，你得到的是法性。你要知道法相跟法性是不一样的，同样一本金刚经，同样一本楞严经，你如果得到的是法相，那你真的只是得到一些文字语言上面所传授的一些善知识，其实是很表面的。那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真如心拿出来，你只要哪怕那一点点的光明，一点点的清净心能够升起，你所读的金刚经，你所读的楞严经是法性，那你就有机会真正的明心见性。否则我们都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那个善行打滚，说啊，我们看到这些善知识，我听到这些东西，我愿意去做，但没有办法，你没办法处理，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得到那个般若智慧。就像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是你要没了般若波罗蜜的相啊，你没了空性的相才能得到真的空性啊。所以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一定要拿出我们的清净心，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整个听法的过程当中，楞严经啊，因为文字比较难，所以你有时候会做一些笔记，但是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你要尽量把你的意识心放掉，清净，把你的真如心，你的清净心要把它拿出来，才有办法学到这个法的精髓。好了，那这个时候啊，那个嘉陵仙应遍十方界，恒沙菩萨，哇，我这怎么那么忙，有几十个简讯，我的妈，恒沙菩萨一直有声音进来，很抱歉，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所以这是第三批人马呀。嘉陵是什么？嘉陵啊，是一个仙鸟，其实应该不是在人世间出来的，这个鸟的声音非常非常的优美啊，就像仙乐一样。那这个楞严会啊，因为太殊胜了，所以连嘉陵鸟都来了。不过呢，从另外一个层次你去看啊，其实楞严会虽然它发生的是在人间啊，它的地点虽然是在这个印度的一个精舍里面啊，可是事实上你看到经文的后面，十方三界所有的菩萨都在听啊，那个诸佛菩萨其实很多菩萨都在听，他们未必有来到人间，他们很多在他们住就安住在他们的国土都在听楞严经。所以啊，这个是非常盛大的场面，就像我们讲的跟金刚经那个场面是完全不一样的。金刚经要讲的是让你知道其实佛法就在生活之中，但是楞严经为什么场面这么大？因为楞严经是一个驱魔大法，是一个非常重要，它要对付你的心魔啊，它要帮助你开悟啊，在你开悟成佛的这个道路上，你要知道你会碰到多少的困难，多少的魔障。所以在楞严经里面，它会一直发出它会一直显瑞相啊，显各种的这个神力，所以它这两部经文是截然不同的。那所以你看，它会有恒河沙这么多的菩萨都来到了道场，那以谁为上首呢？文殊师利菩萨。很好玩啊，你看如果这个楞严会里面有好多的人物啊，慢慢都会一一出来。当然第一男主角肯定是佛陀，那么第二男主角呢，在这里啊，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啊，大概是阿难啊，当然是第二男主角，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文殊菩萨。那这两位男主角两个这个状况是差异性很大，造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你看文殊师利菩萨智慧，他有一段智慧之剑啊，那个他手拿经典跟宝剑啊，经典就是代表智慧光明，那手拿宝剑是什么？是砍断 所有一切的魔障啊、恶魔还有降魔啊，这是文殊菩萨的那个特征啊。因为我自己密宗，我拜这个文殊菩萨的愤怒尊，叫做大威德金刚，是专门降魔用的。哇，各种不同的头，各种不同的相啊，整个身体非常威武可怕，就是专门降魔的。所以文殊，你要看到这个人的，就是这位这尊菩萨，他有他的特性。每一尊菩萨他都有他的特性。那他的对比是谁？是阿难。那么前两天啊，我们昨天在跟那个前天在跟上海的班上上啊，有一个同学讲说，哎呀，他听到阿难问那个不同的问题，他都想揍他。他说连我都听懂了佛陀讲什么什么，阿难还是不懂啊。那个我觉得这个 comment 很好笑啊。我跟那位同学讲啊，那个同学是 Carita 好朋友，我跟他讲，我说啊，那个阿难其实是代表一切众生啊。阿难本身应该是古佛在世啊，投胎啊，因为这个佛在这个娑婆世界，要成佛，有很多的诸佛菩萨都下来投胎，要来帮助他完成这出戏。那阿难的这个角色啊，一定要有阿难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他所问的问题，他的行为，其实就代表了一般的普罗大众。所以阿难所问的问题，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啊。阿难的逻辑，其实就是我们人完全觉得 make sense 的逻辑。好了，那阿难呢、啊、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跟文殊形成这么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么就有同学说，哎呀，我念金刚经哦，我觉得其实楞严经对我来讲，佛讲的东西我觉得是完全 make sense 的，我完全能理解为什么阿难这么的要不能够理解啊、哦、要一直在这里面钻研。其实啊，我要跟大家讲，我们有一起研读过金刚经的啊、哦、我们非常幸运，因为我们用姜味农居士他所写的注释所教导出来那个教理啊，是非常精湛，真的是讲了很多的实相，然后打破了我们原来很多的迷思。所以有那个做基础，我们再去看现在的楞严经，我们的见解是不一样的。那么阿难他的见解是一般没有修过，或真的是没有碰到好的老师所修出来的那个结果，就是阿难。所以反正往后我们继续看里面会有很多对话，其实是非常有趣的，阿难跟佛两个。那么这个楞严会啊，大概从这边开始就开始进入比较精彩的地方了啊。这个时候啊，又得再介绍一个新的人物。那这个新的人物是谁呢？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大概到现在每个人也都听过了，因为什么他是男配角，第一号男配角。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整个楞严会啊，这个布施啊，这个筵席啊，是波斯匿王这个的场子。波斯匿王是谁呢？他呀，就是乞陀太子的爸爸。那乞陀太子大家应该都熟了，乞陀太子跟孤独长者，他们两个合力供了这个乞树及孤独园给佛陀当精舍。现在这个以前的金刚经啊，现在的楞严经，就是在这个精舍里面发生的。那个时候啊，那个乞陀太子啊，把这个金舍供给佛。佛那个时候其实刚出道啊，没有太多人认得佛啊。那么那个波斯匿王啊，就有问这个他儿子说：“哎，你把这个金舍啊供给了这个佛啊，那他到底是谁呀、啊？没听过这个人。”那么乞陀太子就跟那个老爸爸就解释这件事情。这个波斯匿王啊，听了之后就很有意思，他说：“哎，这样吧，我来会会这个佛陀啊，不认得他。”波斯匿王当时我想大概十来岁吧，我猜想那个时候佛刚出世，出道没多久，佛照这个经典的记录来看啊，佛陀应该是跟波斯匿王大概差不多年纪。那么在讲这个法的时候啊，波斯匿王是62岁，到后来你就会看到他有经文记载，他应该是62岁。那个时候跟佛陀差不多，所以你屈指算一算，佛成佛之后所讲的这个最后几部经文，因为楞严经就应该是在后期，楞严完了之后，法华之后，那个涅槃经，那个后来就圆寂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那我们要先回顾一下那个波斯匿王跟佛啊那时候相交的情况。那波斯匿王就说：“那我会会佛陀。”他一看佛陀，哎呀，什么年轻小伙子，跟自己年纪也差不多，那个厉害的法师不应该是个老头子吗？得道高僧吗？怎么来了个这么年轻的啊？那这个佛啊，就一看波斯匿王就知道说他看不起自己啊，觉得自己年轻啊，这个没有分量。 那么他就告诉波斯女王一件事情啊，他说啊，这个国王啊，他说王啊，他说啊，这个有四样东西啊，你是不可以小觑的，你是不可以轻视的。哪四样东西呢？第一个啊，是年幼的王子，年纪小的王子，你可看不要看不起他，因为分分钟他都有可能变成太子啊，以后变国王。第二个呢，是出生的小龙，他们小以前很喜欢用龙啊，因为龙宫啊。所以在对印度来讲，龙是一个神圣的啊、哦。那么再来呢，他说啊，星星之火，就是那个刚刚点燃一点点那个火苗，他说你不能忽视它。星星之火可燎原呐、啊，它等到它火发起来的时候，那可以烧的这个是那个干干净净啊。第四个啊，他说你不能够轻视年轻的法师，那就他讲他自己，不要看我年轻，你就看不起我啊。啊波斯女王就觉得很有趣了，她心里想，哎，这个法师有意思了啊、哦。后来呢，他们两个就变成很好的朋友。那我记得之前文青有寄一些简讯出来嘛，就是后来波斯女王跟他无话不说，还跟他去请教这个减肥的妙法。那么佛就有告诉他，这个你每天吃很多东西啊，喜欢睡觉啊，那么喜欢享乐啊，或者天天不发重，然后每天没事干啊。这五件事情会让你肥胖啊。那么波斯匿王还找人呢写了一个记在那儿，最后每天吃饭找人提要念两句提醒他，让自己不要吃太多。所以这个人物我们要稍微提起来一下，因为后来波斯匿王还会出现啊。好啦，那这一天呢，其实啊是说佛欢喜的日子，有的人叫他欢喜日啊。7月15是结下安居最后一天，那么要结束了。其实他最后三天大概13、14、15还是14、15、16这三天，就是那最后最最最隆重的那三天。所以波斯匿王啊，也就在这个欢喜日啊，就他摆斋宴啊，那么也就是为了他爸爸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刚好碰到他爸爸的忌日，就是乞陀太子爷爷的忌日。那么王啊就想说，哎，那我要那个做一点功德啊，大摆斋宴啊，为我爸爸祈福啊，为他这个累积功德。那这一天呢、啊，那么他就在皇宫摆宫宴呢、啊，那么他就亲自啊去把佛啊迎到这个自己的皇宫啊，那么摆设非常美好的食物啊，上好的食物，那么无上的妙味啊。那么你看、啊、他说食啊，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会日饮斋，那个会日就是忌日啊。那么请佛供应，自迎如来，自己去迎，把如来迎进来，广设真修无上妙味啊。那么肩负青岩主打菩萨，那当然他不可能只请佛嘛，那么当然就照例啊，所有佛那些前面的比较大的菩萨，你看他请大菩萨。他没有请小菩萨，没有请后面那些阿罗汉，他永远就是请佛，还有佛前面的一些那个最大的菩萨啊、哦。那么请到宫殿来。那这一天呢、啊，因为很殊胜，那每一个人呢、啊、都知道这个老国王啊就在这个皇宫里面摆宴了、啊，所以啊，这城中啊，那城那个舍卫城里面呢、啊，其他的这些王公大臣啊，这些有钱人啊，尊贵的人啊，这些有社会有地位有权势的人啊，也都在这城里面啊纷纷摆上很多的宴席。那么也希望啊，就是能够当然了，他们当然不会请佛啊，他们就是请这个佛的弟子啦。那么当然他心里是怎么想，他希望，哎呀，我这样请呢，说不定佛啊有机会到我家来坐坐。所以啊，城中啊富有长者居士同时范增祝佛来应，就是说，哎呀，站在那边呢、啊，看看是不是佛能够来。那么佛啊，其实你要把整个这个楞严经啊，不管任何佛经，你要把它想得很生活化，你要去能够去想象啊，当时这些场景啊。其实佛啊，你去看他在很多的文章里面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礼数的人。就是说他啊，从来出门啊，或者甚至在他的这个精舍里面啊，不管他是坐着站着在干嘛，他永远啊是衣装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整洁，非常的有礼数。那么他对于外面的这些大布施，这些布施者啊，外面的这些国王啊，或者这些请他们斋饭的这些人，这些布施者啊，其实他也是非常有礼数啊。他说你看啊，他说佛啊，这个时候啊，佛是文殊啊， 森林菩萨及阿罗汉，这个阿罗汉是大阿罗汉，因为这整个众，这不要去想成是阿罗汉，小乘是大阿罗汉啊，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那么去应诸斋主，那佛啊就告诉文殊啊，说你啊就带反正一些不同的菩萨啊，不同的这个大阿罗汉，那么有哪一些家里呢，你就给他分派一下哦，每一个施主的家里都要有人啊。不能就是失礼这些施主啊，不要造成这个这么好的很圆满的一件事情啊，不要造成任何的这个不悦。好吧，那个文殊啊也就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文殊是佛下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弟子，在这种非常大的聚会，文殊为上首。好啦，那其实啊，这个要当时你想，那个佛啊是一个僧团，他要经营这个僧团也很不容易啊，他那个弟子很多，要靠很多人布施啊。那我的仁波切是跟我讲，他说：“哎呀，说退休以后啊，我问他说：‘哎呀，你要不要来台北啊？’我说我可以供一个房子出来，就让你在里面，就当你的精舍嘛，哦，那你要讲法什么，通通都可以啊。”那个仁波切跟我讲，他说：“这个他退休就退休了，他千万不要再有自己的精舍。”他说啊，所有的这个上师都为了这个金色最后苦不堪言啊，因为弟子你争我夺啊，这个金色啊需要经费去维持啊，他说非常痛苦啊，他说他现在只想啊，就是再也不要有这种负担，他想要说法就说法，他想要读，他要想要读书就读书，他不想，他说我不想再被弟子挟持啊。这是我仁波切跟我讲，我就笑。所以我就想，那佛啊当时其实都会面临，你别说他成佛了，他当时为了维持这个僧团，其实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啊，不容易。好了，那回到正题啊，那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人啊，全城都是大布施啊，大设宾宴啊。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啊，他没饭吃啊，为什么？那个人叫阿难。阿难呢，是因为之前好早以前他就已经被其他朋友请过去吃饭，就到城外边去吃饭。那这外面，他到城外边去吃饭呢？这个时候他根本还没有回来，还在外边。那么他说唯有阿难啊先受别请，远游未还，不遑增赐，就是他还没回来，所以这个法席上面啊没有办法赶上，所以没有办法赶上这个布施，这个那叫什么，叫做增，叫做饭增啊，或者说他们这个布施啊。那么既无上座及阿舍离，途中独归。什么叫做上座跟阿舍离啊？那个上座啊，在这个佛学院里面啊，或者我们说在这个寺庙精舍里面啊，通常是指比较年纪长或者比较德高望重的这些老和尚，或者 ranking 比较高的和尚。那么阿舍离呢，是这个老师啊，有点像做教师，就是说规戒你，叫做规范师。那个叫规范师，他就是专门在旁边啊，有些因为古时候啊，这个佛啊怕这个年轻的小和尚或刚出家小和尚这个出去啊会犯戒，各种的戒啊，所以他很担心啊，那么就下了一个命令啊，就下了一个规定啊，就是说啊，所有这个小和尚出门的时候啊，必须要有上座或者是他们的这个规范师阿舍离啊，必须要陪着。那这一次呢，这个阿难啊，他已经他其实已经证一果了，他已经是入流了，不是那个年轻小法师了。其实他自己这样来来回回是 OK 的啦，本来应该是 OK 的，但这次真的不 OK 了。为什么？他说好，为什么先等会儿再讲。他说啊，今天是什么状况呢？其日无功啊，那么即时阿难呢就直持应气与所由城啊次第寻起。那一天呢、啊，他就回来了。可是他也知道，就是他有收到风声啊，就是他知道全城的人都已经布施，早都开始了，大家都开始吃饭了。他这次回来啊，大概已经没有饭可以吃了，因为家里还有饭可以来增，那个饭增的那些家里，全部好东西都拿出来了，他猜想要饿肚子了，但是没办法，那时候已经没饭吃了，所以他那时候就直直应气。应气是什么？应气就是我们今天拖的那个钵啊。就是和尚那个托钵要饭的那个饭盒，是那个容器。那硬器一般来讲都是，比如说泥，那个瓦呀、泥呀、木头做的啊，非常的就是比较便宜，质地不是这么好的。 那么他就要回来啦。他说他从外面回来哦，四地寻啊寻喜。他说那他也就是要开始要看看哪一家哦，他希望，哎呀，拜托拜托，还有饭可以吃啊、哦，那他就很开心了。那这个托钵的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啊、哦。那么好，我们先讲这里啊。他说啊，心中出求，最后坦悦，以为斋主，无问尽会，刹那尊姓即瞻陀罗，方行等次，不择为见，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他什么意思？他心里想啊，哎呀，没饭吃了。那我就祈求啊，能够还有最后那么一位施主，他愿意给我饭吃。坛月是什么意思啊？坛啊就是给啊，布施的意思。月呢是超越。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布施啊，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啊。那这个布施啊，我们知道财布施啊，这个外财布施、内财布施，你这外财布施出去之后是会有财富报的。所以啊，这个坛月就是说你经由布施。能够超越贫穷，那么所以就说因为布施啊能够累积功德而超越贫穷叫坛月。那么他希望啊，哎呀，能够找到最后这位斋主啊，能够布施我啊，那我也希望他能够超越贫穷，因为或者比他现在更加富有更加的好。那么我啊，他阿难说，我呢，我不会，我也不管还是净，他不定会不管他是干净还是污秽。为什么？佛曾经教导大家，五个地方不可以去，哪五个地方？屠宰场，那么还有一个是喝酒的酒家，那个还有一个是娱乐场所，反正你说声色场所、赌博场所，那一律都是那个唱歌的那些都是那个叫做唱令家。OK， 刚刚呛到，那个叫唱令家，那个虚梦参和尚里面写的其实还蛮清楚的。那么他说啊，这些地方你不能去，不是佛有分别心啊，是他很怕他弟子啊，那个修为不够啊，只要往这五家一走就完蛋了、啊。他是怕他弟子犯戒啊，所以下了很多的戒条啊。其实当时那个托钵文化啊，那个非常尊贵，佛有下了很多的戒条。那么这是其中一项。那么他说，那我不管了，我不管啊，这家是干净还是污秽啊，我不管啊，他是贵族啊还是杀猪的。那个刹利尊然尊姓啊，刹利姓就是，你其实古时候印度是种族制度嘛。所以你大概看他的那个他姓什么，他的 last name 你就已经知道说他是有钱没钱，尊贵还是低贱，而且你是可以大概他的职业是说低贱的行业，他们就说尊贵更低贱。好了，那瞻陀罗，而且一看就知道是屠户，屠户就是屠宰的。那么可能妓女会有其他的名字啊，就是说你看他的名字不但知道他的那个 ranking， 你可能还知道他是干哪一行。他说啊，我这次我要一律同等，我要同样的慈悲心对着所有的众人。那我到了哪一家，我缘分到了，我就进去托钵。好了，我要方行等次。那个方呢，就有可以加算是另外，就等于是一个加人字旁的那个方，就是说我所有的人，我一律慈悲，我不要去管他贵贱贫穷，我发心就是一切的众生，我希望能够那个圆满度化一切的众生，能够无量功德。那么他会这么想啊，为什么他会自己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因为有个小故事在后面呢，就是阿难知道他有两位师兄啊，一个人呢叫做须菩提，另外一个人呢叫做大迦叶。那两个人很有意思啊，须菩提呢他只去到那个有钱人家托钵。他为什么这样想呢？他说那个有钱人呢有的时候呢又不行善啊、哦，那么有钱呢、啊、可能是有些财福报显现了，可是这个不行善，我啊就是要故意跟他们去托钵结缘呐、啊，我要度化他们。那另外一个呢，那个大结业是干嘛呢？他就老是喜欢到穷人家去，他知道那个穷人就是累劫啊，就不肯财布施啊，不给钱呐、啊，那个又是就是这个穷的呢就更穷啊，那个吝啬的呢就更穷， 穷啊就更穷，这样 endless loop。 他就说那我就要度化这些穷人，那我一个就到有钱人家，一个到穷人家，这两个人发心其实都很好，各有原因啊。但是你要知道外面那些百姓看不懂啊，心想这佛哎真怪了，这个僧团这两个人啊，怎么老是一个人到那个有钱人，另外一个到穷人家，怎么回事？所以外面很多人都在外面窃窃私语诟病他们。所以那个佛啊就曾经斥责这两个人，就说你们两个就该干嘛干嘛，不要老是搞这个样子，有骂过他们。那阿难就佛的弟子，他的那个侍者嘛，他每天都在佛的身边转悠，所以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很清楚啊，他知道这两个人被 K 啊。那他就说啊，这个阿难已知啊，如来世尊是科须菩提及大扎叶啊，为阿罗汉啊，心不平均啊，就说这两个人分别心太重了。佛当然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外面的人看不懂啊，所以他说你们两个不能再这个样子了。那阿难是什么状况？因为他亲仰如来啊，非常对如来非常的仰慕啊，所以这个堂哥啊，这个上师啊，这个佛啊，他讲什么事情他都听啊，通通都听都照做啊。这唯一的问题就是说他有可能没听明白，所以做的事情不太对，但是他心是尊敬佛陀的哦。这阿难就是这一世扮演这个角色很有趣的，所以啊，他说我这个开禅无遮啊。度诸一棒，什么意思？他说我啊，就是我就是这完全没有任何分别心，啊，完全我是无限的慈悲心，完全没有任何的分别心。我要用这个方法，这样子呢，才能够度化哦，才能够杜绝这个外面这些人啊对我们的诟病，对我们的这个疑惑。他是发了一个善心啊，发了一个大心，想要这么做。所以那个时候啊，他就经过了这个城隍啊。徐布郭门啊，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严整威仪，素功斋法。他这个时候啊，就进城了。那个城隍啊，那大家都知道城隍庙啊，那个城啊，什么叫城隍庙？就是你城的外面啊，有一个沟啊，那个有一个深沟。如果里面有水，就是护城河了；里面没水的话，就是那个黄，就叫黄。所以城隍庙，照理来讲。外面本来应该是有个沟渠的，那叫城隍庙。那通常一般来讲，进城了都会碰到那个城隍，就是外面那个水或沟渠。好了，那时候他是徐步郭门呐、啊，就是很缓缓的进入了这个城门。那么你看啊，他进入城门，他是佛的这个非常仰慕佛，时时分分钟都在 copy 佛的行为啊，所以他也哎进门的时候把衣服整理一下，哎拍拍弄好。庄重的啊，不能说自己半夜肚子很饿就不威仪啊，不可以把自己弄好就进门了。好啦，这个时候啊，尔时阿难啊，因起十次啊，经历淫事，遭大幻术，摩登前女以梭皮迦罗掀梵天咒，射入淫席。那这个时候啊，阿难啊就进城啦，衣服都弄好啦。好了，进城他开始要敲门啦，要托钵啦，行乞啦，那都是看缘分嘛，看到哪一家到哪一家。结果啊，这个好死不死啊，这一敲门啊，那个开门啊，就到妓女户去了。他也知道是妓女户，可是他刚刚已经发愿了嘛，说在城外发愿了嘛，就说哪一家他都敲门就去了。结果一发这个愿，第一家就是妓女户。好了，那来了，这个很好玩啊，就是说这个。楞严经啊，是所有经文啊里面经文不多啊，去讲这个男女情色的东西啊。这个楞严经也是其中一本啊，把这个男女啊，还有淫欲啊，这各方面啊写的其实比较露骨的，而且在经文前后啊，这五六万字的这本大经之中，前后反复一直出现淫戒、淫欲这类似的东西。为什么啊？因为楞严经它真正出来的原因，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讲过了啊，因为定力不足啊，要戒定慧啊，那定力不足所生的慧是狂慧啊，那个随便一个外道的小小的咒语啊，就把你给制服了，就完蛋了，就整个修行全毁啊，所以整个楞严经它就一直在告诉啊他的弟子， 那你要想去想这件事情啊，这本经文已经不是小和尚在念的，就那楞严大会是一些菩萨大阿罗汉在里面，所以佛就一直啊去提醒他的弟子啊，这个淫戒千万不能犯，因为等到你后来看到那五十种淫魔，你就会非常清楚，那五十种淫魔啊，全部都是去攻击那个道行很深的修行人，越是修到后面啊，哇，那个淫魔就要攻击你啊，每一个筋魔多多少少，你去看后面的经文啊，都是说哇，那个修行人被魔啊附身以后啊，每个都是哇要男女双修啊，那个都是犯淫戒。他说这个很奇怪，很诡异的一件事情。所以佛在这个里面，因为这部法就是驱魔大法，它就是要克服你的心魔，所以把你最不堪或者最不愿意讨论或最容易犯的问题，通通挖出来讲，一次到位，就让你知道说，因为这是佛的这个叫什么百科全书啊。他从你从发心一路走到最后你等觉成佛，经过那55个位次啊，每一你所要做的事情，你所会碰到的挑战，那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魔考，清清楚楚给你写在这边，那所以他才要写得这么的深刻，越不想讨论他越要拿出来讨论啊，就是所以你会看这个是这个经文比较特殊的一点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跑到了这个淫室里面啊，就被摩登伽女这个魔幻就被他魔那叫什么叫做迷幻了嘛，因为摩登伽女其实有另外一次哪一本经文，其实他整个内容写得很细啊，他是说这摩登伽女真的看到阿难啊，一眼就看上阿难，阿难长得很漂亮，蛮清秀的，很漂亮，干干净净的，又刚好刚刚还严肃的威仪啊，把那个服装都整理好了，那个进到这个妓女户一下午马上完蛋，这个摩登伽女就说我就要阿难，跟他妈妈讲，他说啊，那个妈妈还真跟他讲，他说哎呀，人家是出家人啊，你换一个吧，哦，这个我帮你再去找更好的，不要找他吧，他说不行，我就爱他，我就要他，结果搞了半天，其实摩登伽女跟阿难两个人应该是做过500世的夫妻吧，500世左右的夫妻啊，其实缘分非常的深啊。那么摩登伽女啊，那个摩登伽啊，应该也是一个那个种姓里面的一个姓啊。那个，所以我们说这个印度也蛮残忍啊。这个他连他姓那个一看就说啊，原来这个人是做鸡的，这很可怕呀、啊。那一看那个人姓哦，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原来是屠夫啊。他说什么旃陀罗哦，原来他家杀猪的，就很可怕、啊、这个种姓制度。那摩登伽呢，他是说小家女，就是那个。小家女就是种姓很低啊，很低贱的小家女，那而且大家都知道大概姓氏这个都是卖淫的，而且很多她是家里啊生生世世卖淫，这很悲惨啊，很无奈啊，那么大家看到都知道，所以啊她就用这个，那她妈妈她跟那个妈妈想讲说，如果你不帮我把阿难搞定，我就要自杀，我就真的不活了，所以那个妈妈桑会施咒啊，她会这个邪术，那么反正他们当时印度你也知道外道，其实在东南亚很多啊，那泰国啊那些地方缅甸很多这种邪术啦，那么蛊毒啊这些东西，那么他就用这个外道的一个咒语啊，就把阿难给迷惑了，那么就甚至摄入淫席啊，进了不但进了这个房子啊，还上了床，哇，很危险啊，他说什么，他说淫功腐魔将毁戒体啊，那这个摩登伽女，那阿难已经没了，这个已经神是昏迷失智了，根本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在哪里的。那这个时候，摩登伽女就对他上下其手啊，这个能做什么都做什么。你看很好玩，他说将毁戒体啊，这个和尚的是叫戒体嘛？那个我们是身体，和尚是戒体啊，因为他是这个持戒啊，所以他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干净、非常珍贵的啊。那这个戒体要将毁，那这个是在摩登伽女家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这个场景啊，又一转到那个楞严会上去了。这个如来之彼淫树所加，这个斋壁玄龟啊，这个如来屈指一算啊，糟糕了，他的那个堂弟宝贝堂弟完蛋了，快要完蛋，还没完蛋啊。他知道说这个中招了。那个时候呢，平常啊吃完饭啊。你看他斋壁玄龟啊，他一吃完饭，匆匆把饭吃完，立刻回到他的精舍，那个 回到那个那个奇数节目园啊，你要知道平常啊，这个他们一般的习俗啊，就是外面的人不供养食物嘛，那我们就供养法呀，就是出在家人供养食物给出家人，出家人呢就供养法给在家人，所以照理讲吃完饭啊是要在那儿讲法的，结果呢他法也不说了，匆匆的那个赶快就带着文殊菩萨，其实他还带了文殊菩萨赶紧回去啊，他知道不大事不妙了。那么那个时候王啊及大臣啊还有这些长者居士啊俱来随佛愿闻法要，这些王啊跟这个所有的在场的诸位所有的人啊，因为这不是光佛跑回去啊，是他在外面的一些大菩萨不是分派到各个施主家里面的，全走全跑了，那这知道出大事了，这个那些王啊跟那所有的人啊就有意思了，全部跟这个佛回到了那个精舍。那这个时候啊来了，他说比较精彩，从这边真的开始了。他说于是世尊啊，就这个时候世尊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呢，他说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光中出生，对，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福家座宣说神咒。那这个时候啊，那个我们就说了，这个神机啊，或者他的话会有各种的神显各种的神机出来啊，跟我们讲的那个金刚经完全不一样啊。他这个时候头顶放光，那个头顶啊就是大佛顶，说哎，今天有时间我们可以把那个经文稍微讲一点点，讲个粗略的。那个头顶放光，从哪里放光啊？其实是从它上面的法髻。哎，我们都知道那个这个头啊，那个上面不是有那个法髻吗？那个法髻啊，那个肉髻啊，我们叫肉髻顶相，不是法髻，肉髻顶相，因为它是那个光头，肉髻顶相。那个肉髻顶相啊，如果在华严经里面啊，那个我没有看过华严经啊，稍微曾经翻过一下，那完全真的不熟啊。在华严经呢，我们这个那个梦参老和尚说啊，这个华严经里面啊，讲这个肉髻啊，其实它代表的就是如来藏心。那我是知道，就是说三十二相啊，这个如来这个肉髻啊，其实就是佛的这个第一相，好像非常尊贵的一个相，它真正代表就是如来藏。说为什么大佛顶啊，那个佛顶是非常尊贵非常神秘的，就是那肉髻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如来藏。那个从头顶放的百宝光芒啊，头顶放光啊，是从如来藏性里面所放出的光芒啊，百宝无畏光芒。其实啊这个佛经啊，如果大家真的是你可以非常随意的这样子浏览，有知道一个大概其实也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有兴趣啊，你愿意深究，哎呀，那每一个字啊都有它好深的意思哦。比如说你说这个百宝无畏光芒啊，真的就是代表从这个如来藏性里面所发出来的这个光明，如来藏是什么，就是光明啊，是从体性之中所发出来这个光明，原本最清净的这个光明啊。百宝其实代表有求必应，它代表慈悲，它真正意思代表慈悲，各种的法宝在里面，各种的宝贝里面，那众生有求是慈悲啊，各种的法门啊，也可以说各种的法门，有那慈悲的法门都在这里面。那无畏是什么呢？那应该猜得出来，那就是无坚不摧啊，无恶不摧啊，无明斩断任何的无明啊，斩断任何的断见。你再去看是什么意思，你仔细再去想、啊、通常啊这个 devil is in the detail， 百宝无畏，百宝就是那慈悲心啊，百宝那个度化所有众生啊，无畏是什么，摧毁啊，摧毁无明啊，得到智慧。所以你看百宝无畏就是代表前面是代表下化有情众生啊，后面这个代表什么，它能够摧毁无坚不摧无恶不摧，那是有大智慧啊，那个光明其实是代表那个上求佛的智慧，所以其实就是菩萨道啊。我们从我们那个肉髻，不是我们，对不起，佛从那个 佛的肉际里面所发出来，如来藏所发出来那个光芒，其实真的你去看，原来如来藏真正就是上求下化，真正就是性相一如，其实是光明然后而慈悲的。你要去从经文里面这些细节去体会真正的境界是什么。当然你也可以就这样读过去，哦，白宝无畏光明发了个他头顶，你也别管他肉际是什么了，反正佛啊就显神威了，就从他的头顶发了很多的光出来，你要这样想也行啊。那发的光出来之后呢，你宝莲就是莲花，就是莲花，就是莲，以前叫莲华，其实就是莲花。那莲华呢就代表密因，所以这整件事情啊，密因就是我们大佛顶如来密因啊，就是那成佛的钥匙啊，那个最就是那一个秘密啊，你只要找到那个秘密，那个钥匙门就开了，你就进佛的大堂了。那这个天炼宝莲上面有了佛的化身，那上面又做了一个佛，那佛长什么样子呢？它就是脚啊，那个什么叫做那个夫家座，很容易，夫家座就是我们讲的双盘啦、啊。那所以佛啊，这有个化身啊，就双盘啊，在这莲花上面宣说神咒。所以你看那时候他赶快就宣说神咒，这个神咒是什么咒？就是我们讲的楞严咒啊，就是楞严咒。所以这时候佛就赶紧的派了这个文殊菩萨，就带着这个楞严咒啊，就去救阿难。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斥文殊师利啊，将咒前往，就带着这个咒啊跑去找这个摩登前女那个影射去找阿难啊。然后一带过去啊，他当然中间细节他没讲这么清楚，那一定是文殊菩萨带着那个咒语巴拉巴拉巴拉就开始念这个楞严咒啊，就是我们那个有录音的那楞严咒啊，那恶咒就消灭了，那么就把这个恶咒啊就消，马上当场就消灭了。那么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啊归来佛所，那个讲啊不是奖励啦，是将军将要的意思，就提将回来，就提将的意思，就把阿难跟摩登伽女两个人啊就逮回到了这个佛的面前。所以到这里啊，我们的序分算是讲完了。有的时候羞愧啊，有的时候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有的时候自己的气啊、哦，那经常哭啊，在这里面。那么他为什么这时候哭呢？他就醒啦，那个魔 奇怪， 使来啊，恨自己恨铁不成钢啊，无使来啊，一向多闻未全道理。那么他知道，他自己都知道我是佛的弟子，在旁边是侍者，是所有的人都很礼遇我，那么佛所说的话，经历的一切事情，我都在旁边多闻，自己很聪明啊、哦，听很多东西，他还听了很多外道的，你到时候看外面后面你就知道，他不是除了听佛讲，他还听那个小圣的弟子讲，还听外面的外道的那些邪门歪道讲，所以他听了很多的东西啊，但他的问题是他没有智慧去判断哪些东西是正确，哪些东西是不正确的。所以啊，才会搞到他未全道力，完全没有定力，然后他没有好好的去学，结果呢，碰到摩登伽女就完蛋。所以他说啊，殷勤的祈请啊，十方如来得成菩提。所以他现在这个就是阿难所问的这个大灾问，那个是比这个须菩提啊还要问的问题还要大的一个大灾问啊。他说十方如来到底怎么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哇，这个问题啊非常复杂。那这个真的旁边要画条线，就是这个是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重要。整个楞严经从这边出来的，他其实是问说，哎，这十方如来所有的佛啊，他是怎么得成菩提的？怎么证得觉性的？怎么证得光明的？那菩提怎么出来的？那然后呢，很好玩啊，他因为在旁边啊，在佛旁边经常听到一些名词啊，所以他懂的事情蛮多的。他不知道楞严定，他并不知道守楞严大定这个东西，以前佛没教过他这件事情，但是他有听过有一个东西叫奢摩他，有一个叫三摩，有一个叫禅那。所以啊，他不是光问哎呀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他还问说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那个妙啊是容，就是纵贯 三个奢摩他、三摩跟禅那，他想问啊，那个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然后这三条成佛的道路的最初方便，这一段解释啊，那个圆音法师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以下的解释我会照着圆音法师的对于这个奢摩他、三摩跟禅那他的注释来讲啊。第一个是奢摩他，奢摩他是什么？奢摩他是 samatha，samatha，S-A-M-A-T-H-A。如果你去翻那个上 Google， 这个一打那个英文就对。到因为后来我们讲三摩，下个三摩的时候，我们有三摩波提跟三摩提。最主要是因为梵文翻译过来哦，光看的中文有的时候会真的是混淆，然后各个地方翻译的字不太一样。那现在第一个奢摩他，我们先讲奢摩他。奢摩他哦，其实就是如果你用一个最简单的形容去形容的话，去 describe 它的话，就是修静，安静的静，修定，用清净心去修静。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任何安静或者嘈杂的环境当中，你都能够如如不动，你能够知道说，你慢慢慢慢，所有那些妄念啊，最后都能够寂灭，到最就近的时候，你去观想啊，就好像说到最后啊，那一片那个湖水啊，曾经起波澜的湖水，最终呢，它又回归于那个平静，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波澜。所以，当你定，当你静到最高点的时候，清静到最高点的时候，你就见光明，见实相。因为再也没有任何的妄念，没有任何的杂音，你就见实相了。也就是说，你定之后为什么能生慧？那个慧是真般若。如果没有修定，你就得慧，那个慧是狂慧的，千万不能要。那这边我们所讲的定，就是静到了极致。那当你定到极致，静到极致时候，其实你就见佛性了，就明心见性，见到那个如来藏，见到光。所以奢摩它其实意思蛮深的，但是在这个点，然后随着我们的经文往后讲，我们会讲得很细，然后我相信等到整个楞严经讲完，你会非常清楚什么是奢摩它，什么是三摩，我们说这边是讲三摩波提，什么是禅那，到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那这个奢摩它啊，你说哎呀，那这个奢摩它、三摩、禅那到底跟后面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这个阿难问了这个问题，佛就回答他了。只是阿难不知道楞严大定，所以佛在后面跟他讲，他说你要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啊，那我现在就解释给你听，其实是有一个大定叫做楞严大定，楞严大定是那个总定，那么奢摩他、三摩跟禅那是别定。那你去想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成佛那个佛的大殿啊，有三扇大门，有三条路可以通往成佛的路，一条是奢摩他，一条是三摩，一条是禅那。而且啊，为什么用妙这个字？我后来啊，真的因为要跟大家讲这个楞严，我愿意我坐下来也仔细去推敲它里面很多的字。这个妙字啊，以后你看到这个妙字啊，其实就是妙。妙是什么？我们说哎呀，这东西真妙，就是你用语言用文字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东西，太奇妙了。 magic 就是 miracle， 是 magic， 你根本已经无法形容，是太奇妙奇异了，所以那个东西就叫妙字。如来藏一定是用妙来形容，因为它不是语言或者文字所能形容的，举凡你能够想象，举凡你能够讲出来的，它就不妙了。就是因为你想不到，你想象不到，形容不出来，那才妙。所以啊，这三条成佛的路也是妙不可言的。第一条是奢摩他，是从定中去修，定中你真正最后能够明心见性。我们说一开始啊，前面大家，我想你们这一班大部分的人，在上一次大概今天是我们上一次在那个。上次回去的时候，八月的课，两班我都有提过，念念不觉生三息，就去想原来那个如如不动那个大定，就是真如本性，真如 性，真如本性，如来藏是光明的，是真空的，是光明的。后来因为一念不绝，生了一点小小的波澜，结果就完蛋了。那一念不绝啊，生三息，那个妄念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修就往回修，定而生慧，动则苦。动为什么苦？动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一念不绝的那个波澜，一念不绝的那个妄念，一下子那个平静的湖水生波了，一下子它动了，动了以后就生了疑惑。疑惑出来之后呢，你就会做，哎呀，你疑惑出来之后，你当然就会颠倒梦想嘛，你会害怕，会颠倒梦想，会心生恐惧啊。之后你有了惑，就一定会造业啊，因为那个惑后来变成分别心，变成执着，反正就最后就造了业。这一段我们以后都会慢慢细讲，讲到大家那两张纸，三细相跟六粗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何从一开始的真如本性转到六道轮回。现在我还在请那个同学，就是帮我们做心经那个笔记，他现在帮我们做那两张纸，做完之后我发给你们，到时候印出来就慢慢看，就全懂了。那动就会生惑，惑之后你就会造业，业之后就什么，没有办法，就是六道轮回的苦果了。所以我们说定啊则生慧，动你就生苦。那他你希望能够修得三摩，从那个奢摩他能够修到最后的那个定，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见如来藏，你不能有惑啊，你不能动啊。所以为什么要安静的静，为什么要定，就把你的所有的妄念全部消灭之后，让它全部沉静之后，全部断掉之后，最后就见得真心本性。这个是奢摩他。那这跟我们经文哪里有关？是从第一卷到第三卷半，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还有第四卷的上半，都是在讲奢摩他，你如何修奢摩他。为什么？因为佛在前面的三卷半就是在告诉你如何断掉你的妄念，这个叫做去妄显真啊，把你的妄念给去掉，把真实的面貌给显出来，去妄显真。所以他会告诉你为什么要七处争心，为什么要十番显见，就是在告诉我们阿难就代表我们这些常人，我们的妄见其实是不对的。他先把我们这些东西给去掉，他告诉你这个六世六尘十八界七大你以为真实存在的所有的东西，其实全部都是虚妄。这个是佛在前面的三卷半来告诉我，帮助我们断掉我们的妄念，就是帮助我们断掉那所有的妄念啊，到最后那最后一品的那个无名生相，对不起，生相无名，帮我们全部断掉之后，希望我们能够回归本性。那你如果先不要去讲到说哦，我要回到那真如本性，你能够从执着断掉回到分别的地方，然后再把分别断掉回到那一念不绝生三系，你已经是了不起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法身大事了。那剩下无名四十一品无名已经进到一真法界，已经分正佛了。所以他就是在用这三笔断掉我们的妄念，希望我们能够回归啊，回归到我们原始的状态。这个是奢摩他。那三摩是什么？三摩是三摩波提。你看到三摩有两个三摩，你可千万不要 confuse 啊。一个是三摩波提，是 Samapatti 啦。如果你去查英文，它你可能看到的它拼音是 Samapatti， 有另外一个 Samatti 三摩地，那个是修，那个就是三昧，那个是三昧，就是修定功的，就是 in general 的一个定，那个跟那个首楞严定的定又不太，那个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三摩波提是三摩，这边的三摩是三摩波提，是另外一个概念。是在比较是说我修慧如果说你要硬要讲说定跟慧，它是修慧，它是并不是说我 focus 在定，它反而是说我发慈悲心，我救苦救难，我在患中修患，以患除患，我以患心修患境，然后我知患，我修患知患，然后我离患，这个东西比较是在修慧。那么经文呢、啊那么经文，而且这些是说我知道这是幻境，我在这边修幻，而且最后我离开了我的幻心，离开了我的幻境，还是一样，这是第二条路。你也可以从这种修法 修到真正的大觉是没有问题的。好，那经文啊，大概在第四品半 all the way 一直到可能到第六品结束吧，一直到那个第六卷啊，那个可能文清比我还记得清楚，一直到那个二十五圆通啊，他就是在讲建立道场啊，利益众生啊，那我怎么修啊？那二十五个这个大的修行人，那菩萨大阿罗汉出来现身说法，告诉你就各种十万八千种法门，怎么样往上修？这个东西啊，因为他们那个修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人世间嘛，在这个他们就 share 他们当初怎么修的，所以这个东西有点像三摩婆提，然后你比较是在修会的方式，然后慢慢往上修。但一般来讲哦，它还是有次第的。一般来讲，先修定嘛，定修完了，你要能够悟啊。因为我们讲的这个奢摩他哦，是修定啊，其中还有另外一块，其实我们是在讲悟啊，悟性的悟啊，是在悟它真正的道理啊，是要能够悟到这个如来藏啊，这如来藏的理啊，这个是说你要悟到这个理，那你才能够，你定功有了之后，你要能够这个破事显真啊，或破妄显真，你才有办法，其实你那个次第你才会去修慧，你要是没有定去修慧，那乱套了。一般来讲还是有次第，虽然我们说大那些修行人这三条路是可以互通的啊，没有说一定要走哪一条路，而且可以换来换去，但是一般来讲它还是有次第的，不然那个经文它不会阿难不会这么问，那经文也不会这么讲啊。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是禅那，那那个英文拼音是应该你去查，应该是 DHYANA， 我都不知道怎么念哈，那那怎么念我都不知道，这个字我连念都不会念，禅那。那你去查 Google 它都会有些解释，禅那是什么呢？禅那是不住，你要修不住，它是如果用另外一个来讲是定慧等持，就是我也不要完全 focus 在定，我也不要 focus 在慧，我知道如果当你执着在定中啊，定其实也是虚妄的，你一旦执着你就着道了，在幻会修会也不能啊，你是会也是幻境啊，也是在幻中以幻修幻啊，所以我知道啊，不能执着于定，也不能执着于会，这个真的是有点像我们那个之前所念的禅宗的，我定会是等持的，我不会偏向于哪个地方，所以啊，你去看啊，如果啊，你从那个整个经文的那个次第啊，那个步骤一步步看，前面是来告诉你道理。先告诉你，要你悟理本性，真如本性的理，如来藏的理，之后呢再往后走是什么？是修行、哦、你会看到它很多有建立道场啊，有神咒啊，这些东西出来了、哦、那么它告诉你啊是怎么样的，这个要从六根啊其中一根入手啊，你要怎么样的这个修啊，就完全在告诉你就是修行啊。那到最后呢地方啊，渐渐到最后啊是证入，就是我们最后所讲的那三品证入涅槃。你知道最后三卷呢我们在讲什么？在讲佛啊，那个成佛的道路，那五十五个次第啊，五十五个次第的菩萨啊，从一发心开始怎么修到真的是哇，真的是五十五品啊，一路修到最后大觉成佛了，圆证了。那这个地方啊，是从我们讲那个甘慧地啊，五十五位一直走到那个成佛大觉。那这个地方啊，是证入的妙觉啊。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讲的这个禅那，你禅那到最后真的是你定跟慧都要能等持啊，完全没有执着，心念全部放下，你才有机会成佛。所以啊，这个三个定义非常重要。那现在你有个大概也就行了。那么我把我知道或者我在经文上面所或者我在那个圆音法师那边所看到的东西啊，跟你们分享。那如果到时候有一些比较程度好的同学，万一觉得我有什么地方讲的不清楚或不对，那你可以先私底下微信我跟我讨论，我们可以下次再 update 全班的同学。但我想我应该抓的那个方向是八九不离十吧。而且在那个在这个奢摩他、三摩跟禅那哦，那个圆音法师这一段写的实在是太精湛了。他说这三段、这三个阶段啊。每一个阶段都还有着它的最初方便、初方便跟方便，所以他告诉我们呢、啊，他说这个修佛啊的最初方便是什么？是奢摩他。初方便呢， 是三摩波提，那么方便呢，就是最后面呢是证入涅槃。所以所有人啊，所有的修行人，你一定要从最初方便开始入手，那个东西是你的入门，那不能走错道，走错道完蛋，那整全盘皆输。所以这一段开始啊，从正中分这边开始，真的我们就实打实的，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办法像前面讲那个序啊这么开心了。这个地方真的就是你要花多少功夫，你会有多少收获。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上课呢，我们就要进入那个七处真心了。七处真心啊，我给你们提个醒啊，有一个法门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我后来跟我们金刚，就是跟那个上海新对不起，楞严经的同学，我们后来有几个，我们真的后来得到一个结论。你要想要破解七处真心啊，有两件事情我要提醒你。第一件就是说，你要能够 focus 在佛跟阿难两个人对话的逻辑，你不要把你自己的逻辑给搅进来，不要一直说佛这样讲不对，他不对，他不对。那你完蛋了，因为你现在用你的意识心，你在用你那个人为科学，我们这已经完全被污染的逻辑把它加进去，试着把你自己的逻辑给放下。你只要 focus 在阿难跟佛中间的对话，你就一定走得进去，走得出来，否则你是绕不出来，要不然是连进都进不去。第二处是什么呢？第二处其实它所有的细节啊，你会说哎呀，那七处真心七十处七百处也找不到嘛，因为我知道嘛，因为它是讲意识心啊，佛是要争什么争，他要是去找真心在哪里，可阿难在讲意识心。但是我要提醒你啊，阿难是古佛投胎，阿难他可能在这一世他只是扮演一个这个一果的这个小圣人啊，好像有时候呆呆的问的问题啊，都是其他在帮众生发问。他会问那七个问题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一个问题他会这么问，佛跟阿难的对话里面都有细节藏在里面，都有深意藏在里面。如果说你们大家都看过七处真心，你去看第一处心在内，那我告诉你，其实他整个东西是已经七个问题都架构好的，因为他第一个就要点出来，根本看见东西的不是眼睛，不是眼睛是心。所以你怎么，如果你还在用你的人为意识说看到东西的是眼睛，那你七处是一处都出不来。你第一个要放下，就是说你要知道，因为我一定要跟你提个醒，你这次回去大家就看懂了。你要先告诉你自己，看见东西的根本不是眼睛，看见东西的是心，能够分别能觉知的是心。第二个层次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心是意识心，但事实上你再往后看，真正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见性，是后面的那个真如本性。哎，不是完全的真如本性，是真如本性起了一丝妄念之后，那个能见就是我们的见经，或者你讲的见性。这个东西是我搞了好久才绕出来的，如果你抓到这个诀窍，你楞严经不可能看不懂。我看到那时候我都看到快哭出来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因为连这个叫谁啊，叫做梦参啊，或者是我看了其他几本一本净空法师，他们经常在嘴巴讲的时候会有口误，他有的时候就讲真如本性，其实不是真如本性，他有的时候又讲能见，其实能见跟真如本性，能见是真如本性起了一点妄念的那个能见，所以见经见性是那个能见。你只要抓到那一点，你就楞严经你应该就不会破解不了，你再加上用功就一定能够破解。我是被那几位老师傅搞到我后来真的是，后来我发现原来大家都有口误，最后我找到那个问题所在了吧。你只要抓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没问题了。这是我可以先给你们的经验分享，这会真的可以节省你好多好多的时间哦。好，那今天到此结束。